首先剩两句，看样子第三句也没问题。群臣们一瞧，时机到，正准备凑上前，山呼万岁疼皇帝。不料想，皇帝忽然停住气色，朕今天要立一项新规矩，你要是不拘三省输了棋，正说明你是无用的废东西，昏庸人改于后路不合适，朕要把你的官职降三级，不拘三省要扬了旗，就说明你是栋梁之才，要出息，官职还要往上提。 好，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武振英演唱的一段西河皇帝下棋，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段二兰云演唱的京韵大鼓流派京韵啊，神棋退敌兵。 将军的嫡系军队三

庭前来，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小蟑螂啊，表弟是洛阳公子张俊瑞，好骑骏马斗四将啊，大比之年岂可考着带领书童离故乡，行走路过普救寺， 情深一往，传书鉴定终身，多亏小红娘啊！ 最可恨崔老夫人赖婚是指害的一对鸳鸯不成双啊！张金瑞想央央懒把文章做， 崔莺莺想金瑞害，吃啥也不想。这日莺莺清晨起，叫声丫鬟小红娘。 烤地瓜去了。 嗨，红娘， 住在远方啊， 要 小姐想当时都想坏了，好几天都没吃饭了，她这腰啊鼓了拉的成个间隙了，受坏了。我看你呀， 哎呀妈亲， 苦了巴的 动了情长，不料想 孙飞虎他 要来把我抢啊， 发贼兵为四院 来逞凶狂啊，我的母亲一见此景啊， 心害怕， 血长高白 靴子强啊， 谁要拦我呢， 贼兵啊退， 将军许他 做亲房， 是还有 我们院做小， 他也有证， 我们做偏房啊， 一妻二妾 全都有啊， 换两杯银 送回故乡， 张生你看吧， 说出请来，白马将退贼兵，保你母女呀得安康， 常言说救命之恩当国报，我的母亲三番两次请张郎是请你，不为别的事，留在西厢念文章，在酒席前叫咱俩要 摆上那个感情美呀， 倒把那婚姻二字啊 扔在了一旁， 张生你着然的睡呀， 空劳一场，我们俩都给逗了，我们家具都白准备了。我有疏通，你有红娘， 无奈何以目送情， 就把花园记 未曾向你感到天哪， 跳过了花墙啊， 跳花墙再掉几块 琉璃瓦呀， 砸坏了两口啊， 浇花的缸沾到了，小张郎， 那羊羔吃奶呀， 我跪在了地呀， 这小白脸吓得你个 大撒谎啊， 也不知咱们的亲戚 从何论呐、啊、 你来告 红娘， 姐姐 短来 姐姐 长啊， 时间长啊， 说多了嘴呀、啊、 红字丢了光家娘啊， 哎呀我的天啊，心里话倒差味了，去老贵了， 上去呀，八大娘啊，哎呀，八大娘啊，上去呀，八 小 姑娘看过你我心服侍啊， 我一语好起家常啊， 哎呀， 哎快好起家常啊， 哎呀， 咱二人情投意合， 越老越近呐、啊， 定下了海誓山盟， 各自回房。感冒了， 丹青先生 不见好， 是裴庆辈 不见强啊。 我为你烧香许愿， 还不算， 还为你磕那头灯， 好偏方啊。 七月七的偷谷草， 两个蜘蛛网， 八月十五霜打顶， 两颗黄瓜秧啊。 五月五的二号叶， 被银泼上茶。 二月二的槟榔花， 两颗新鲜姜啊。 你要闻这药， 那个什么病？这要这么灵哪儿买的呢？ 我水一碗来 要一碗呐、啊、 为你熬药 又健康啊， 总分哪里呀、啊、 江南好， 可探亲你呀、 啊、回故乡啊， 我背着母亲呐、啊、 送我到门外呀、啊、 你抽我， 我抽你， 你难舍， 我难离， 难舍 难离远 离呀， 快回去吧，别送了，越送我心越不好受，快回去得了。 张忙里好的时候， 好样刚出土， 盈盈我碰你盘头， 霜打树叶黄啊， 白天碰你呀， 到夜晚 夜晚盘到啊， 鼓打三更梆， 白天到夜晚呐、啊， 鼓打三更梆， 我朝天每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辛亥十二个时辰，哪时哪刻 想咱们排个电报呢，你说他怎么打钱啊？ 从大张郎 你走后啊， 我一场大病啊， 病在了床啊， 一天吃不上 半碗面， 两天喝不了 一碗汤， 半碗面 一碗汤， 饿得前腔 去后腔啊， 戴上手镯 戴不住， 手上戒指 去晃灯啊， 腿穷走道 走不动， 不扶丫鬟 倒扶墙啊， 一步迈不了 半砖地， 两步还 在一砖山啊，走几步？ 哎呀，不好！ 要咋的了？ 还从小花鞋， 底儿做帮， 还刚做底儿啊， 底儿做帮， 还刚 到，底儿多正当啊！ 张先生，你昨天回来休息呀，才能正当、啊。 哎呀，你看人家感情咋这么深呢？ 有心接招，放下戒呀、 嗯！快点吧，小姐呀、啊！红娘下书啊，等着张忙啊！快点吧。下楼房穿个月亮，你快转过 月亮到西厢啊， 哎呀这西厢咋这么好看呢， 西厢可真好啊， 当我说西厢啊景色好，发布虚窗果然墙， 一片日气 当空照， 风吹鞭马 响叮当， 大门可掀 一副对， 光个上联 瞧下张啊， 上一联玉宫啊寝书任， 下联风来寒墨香， 没有横批挂 快匾， 三个大小红娘进了大门走，有故事闯过硬地到书房， 书房门上一副对， 关不上帘敲下掌， 上一联 停了鱼香蟹草正懒燕归树， 下联 脚别误唐诗进字汉门长， 横批上写四个字， 门纱倒牛贴中央， 一条门里来走进七十五里更别， 外边墙 紫湖天棚 在雪洞 等大方砖， 把地箱 八仙桌子带套椅， 在桌上摆着 小茶缸， 檀木凳子 分左右， 檀子凉床 靠山墙， 墙上挂满 丹青画，画下看这墙画十张啊， 同一张啊， 生父子， 二郎担山 赶太阳啊， 三起周瑜 诸葛亮， 四解林潘黑布郎，伍子胥打马杀将过，吞的六国秦始皇，七七牛郎会织女，八仙过海绣帘鱼，九里山前数韩信，十面埋伏。说他谁呀？ 是兵山上战场， 中途路上马匹忙，一放烈花动刀枪。我说的这是 啥呀？ 一场后院的大煤灯啊！哎，在我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 闪出花花掌啊！ 有一个女子在摆劝酒啊， 蔡文姬坐书房下笔成章啊，有个女子怀抱琵琶骑马去啊， 赵金初再赴北疆， 哎，有个女子长城奔， 千里寻夫小梦见， 哎，有个女子多威武，哎呦，跟着紫藤空起， 那是茶盘半月亮。 哎呦，跟女子从天降， 七仙女临凡驾东来。 有个女子手里拿着芭蕉扇， 铁扇公主。 哎，扇不动美猴王， 再琢磨这个墙， 哎，再往。小花 又 发展啊， 黑山 长耳大仙半月亮啊。 那人参长得驴脑袋， 是毛驴曾经下山岗。 人参长得狗脑袋， 偏狗吃月奔洞房。 人参长得猴脑袋， 花果山上的猴子王。 人参长得猪脑袋， 猪八戒大闹高老庄。 那人参又长个猪脑袋， 猪八戒的儿子下壳郎啊。急急忙忙啊走进书房啊， 看见公子张家 的郎，摇头晃脑闭目合眼，喝呀呀稀里糊涂念文章啊。 我走到近前， 一盘子上的能不黑吗？ 那也得说下黄， 中脸都下黄啊，哪来一口黑呀。我转过身来仔细看， 那是狼和牛里你的大姑娘啊，哪来一口黑不黑呀。 上身穿着红大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裤脚长啊，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 头上青丝 那个乳蜜眼呐、 地上那个杏眼， 水汪汪啊， 双胆 鼻子 芙蓉 面呐、 仿佛那个 嘴唇 模样 强啊，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 俺听这句话叫声公子小张郎啊，那夜你把那花香照风声传到夫人的耳旁，他手拿大棍把楼上水淹打，对骂是你奴家小红娘啊，躲知你们两对狗妾室一气之下病在床，今日比我来找你找啊，让你去当面不对面落气说 声你听啊，心害怕这跪倒在地，这才扛了磕得好自己千米呀、做一好是没有毒在四方啊，红娘姐姐千万走吧，这事还得你帮忙啊，张金瑞哀告的好龙呀， 二姥姥笑话了丫鬟小红娘啊， 大姐呀、帮个忙吧大姐呀、谁的那个黑锅谁的背呀，七根发家谁呀谁呀，哎呀哎姑娘啊，怎么大事要化小啊，小事要化美呀，这事谁也不要推呀，杀猪要打碎大火赔呀，哎呀原先我的个比你错呀，如今的磨跌到了我的脖儿啊，鞋磨破了我能买，做哥们错了我没辙呀，这事你我情愿不着，我东边老夫人太缺德。 得呀，红娘姐姐呀，哎呀，你给我出个好计谋呀，哎呀，哎呀， 我为你们齐下要儿上啊，哎呀，我成了你们你不等我的抢啊，哎呀，你不等我的抢啊，哎呀，快走吧，别啰嗦了，老夫人等着呢，赶紧走。 闻不见的心里慌，天不下的那个寿命长啊，人数也少不了你这一行啊，哎呀哎呀，姑娘姐姐呀，哎呀哎呀，今天你若帮了我的忙啊，不忘姐姐的好心肠啊，往后给你找个好夫郎，准保样样比我强啊，准保样样比我强啊，大姐帮个忙吧。 张金瑞哎，告你喉咙哑呀，哎呀，在一旁下边的丫鬟小红娘啊， 大姐都黑了，帮个忙得了。 哎 看罢书简，明白了这跟随红娘走出房，穿的月圆来。